唯你相伴。 千万是那个答案，当时。 是全旋染成像生命的语言一样，于是爱传说成天堂，只是谁能救赎谁的过往，只是谁能填补谁的遗憾，千回把爱转难，爱却不是最后一站，忘了